随时随地听经典。 国务院日前印发文件，提出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将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提出住房保障家庭户均租赁补贴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超出部分由住房保障家庭自行承担。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等人员享受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应届毕业生、需分流职工等人员，最高可享受5年的岗位社补，其中岗补每人每年5000元。春节期间，市民增加对蔬菜等生鲜食品的需求，北京蔬菜供应联合行动将对蔬菜供应和安全进行保障，在北京市蔬菜日常供应量基础上增加10%的货源左右，日均上市量增加约2000吨，保障春节期间首都市场蔬菜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

谁泪流满脸，转眼就要庆祝下个春天，才让人羡慕，甚至掺杂一点嫉妒，不至于孤独，真是把工作当归宿。你们都羡慕我累积的飞行里数，勉强也活出另一种满足。真的，既然我们可以幸福，就不要频频回顾谁的青春不糊涂，错爱只是过度，其实我们值得幸福，还不到时候认输，别中了情歌的毒，寂寞不知坏处，没有必要急着叫人爱多苦，感谢过去拯救我的幸福。这一年忙到少见面，下一次大概是他的婚宴，仿佛是昨天，谁泪流满脸，转眼就要庆祝下个春天，太让人羡慕，只掺杂一点嫉妒，不至于孤独，暂时把工作当归宿。你们都羡慕我累积的飞行里数，勉强也活出另一种满足。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千千阙歌或许称得上是华人地区里流传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了。

今后有选择，我人生转一半。

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Baby， 是我太傻。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博信办十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改委主任谈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改革，指出中国经济塌方式下滑等预言预判将会落空。他还预计2016年全年中国 GDP 增速可以在6.7%左右。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一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的函。记者刚刚从教育部证实，教育部要求在2017年春季教材中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42家航空公司公布了航班延误补偿标准，今后消费者在遭遇航班延误后终于索赔有据。但是西部航空、春秋航空等廉价航空公司表示，无论何种原因导致航班延误或取消，航企不提供经济补偿。关于北京市轨道交通17条运营线路实施人物同检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近日发布，一号线、二号线等17条地铁老资格线路也将逐步推广人物同检，首批确认将增加1082座安检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屋、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